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，第十章，火点地图，第三十一集。 哈利的大酒杯掉到地上，发出响亮的当啷一声，罗恩踢了他一脚。 正是， 麦格教授说， 布莱克和波特是他们那个小团体的头头，当然两人都非常聪明，绝顶聪明，但好像我们也从没见过这样一对捣蛋鬼。 也不一定， 海格痴痴地笑道， 弗雷德和乔治韦斯莱倒是跟他们有一拼。 你会以为布莱克和波特是亲兄弟呢， 弗利维教授插话道， 形影不离。嗯，可不是吗， 弗吉说， 波特信任布莱克胜过信任他的任何一个朋友，毕业后也没有变。詹姆和莉莉结婚时，布莱克是伴郎，后来他们又让他当了哈利的教父，当然哈利毫不知情。 你们可以相信，知道这些事会带给他怎样的折磨。 因为布莱克跟神秘人是一伙的， 罗斯莫塔女士轻声问。 比这还要糟糕，亲爱的， 弗吉压低嗓门低沉地嘟囔道， 没有多少人了解波特夫妇，知道神秘人在寻找他们。邓布利多那时当然在坚持不懈地跟神秘人做斗争，他有一些能干的密探，其中一个向他吐露了消息，他立刻提醒了詹姆和莉莉，建议他们躲一躲。当然了，要躲过神秘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，邓布利多告诉他们，最好的办法是使用赤胆忠心咒。 那咒语怎么用？ 罗斯莫塔女士好奇地屏息问道。弗利维教授清了清嗓子， 一个极其复杂的咒语， 他尖声解释道， 用魔法将某个秘密藏在一个活人的灵魂中，那秘密藏在被选定的人及保密人的心里，因此永远不会被发现，当然除非保密人主动泄露。只要保密人不说，神秘人即使在莉莉和詹姆住的村子里搜寻千年万载都不会发现他们，哪怕他把鼻子贴在他们起居室的窗户外面。 这么说，布莱克是波特的保密人？ 罗斯莫塔女士悄声问。 自然， 麦格教授说， 詹姆波特告诉邓布利多，布莱克宁死也不会说出他们在哪儿的，而且布莱克本人也准备躲起来，然而邓布利多还是不放心。我记得他提出要亲自担任波特夫妇的保密人，他怀疑布莱克。 罗斯莫塔女士吃惊地问， 他断定波特夫妇身边的某个人一直在向神秘人报告他们的动向。 麦格教授神情阴郁地说， 实际上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，他就已经在怀疑我们中间有人叛变了，为神秘人提供了许多情报，但詹姆坚持用布莱克。 是的， 弗吉沉重地说， 然后赤胆忠心咒才施了不到一个星期， 布莱克就出卖了他们。 罗斯莫塔低声问， 是的，布莱克厌倦了他的双料间谍角色，准备公开宣布支持神秘人，而且似乎计划在波特夫妇死去的那一刻宣布。但是我们知道，神秘人在小哈利波特面前一败涂地，他失去了法力，变得极其虚弱，只能落荒而逃。这使得布莱克的处境非常尴尬，偏偏在他暴露了叛徒的本质时，他的主子垮台了。他别无选择，只能狼狈出逃。 卑鄙龌龊的叛徒！ 海格大叫一声，半个酒吧都静了下来。 嘘！ 麦克教授提醒海格：“ 我碰到他了。” 海格咆哮道：“ 我一定是在他害死那些人之前最后一个看见他的人。在莉莉和詹姆死后，是我把哈利从他家的房子里抢救出来的。我刚把哈利从废墟中抱出来，可怜的小东西，前额上有一道长长的伤口。爸爸妈妈都死了。这时，小天狼星布莱克就出现了，骑着他以前的那辆会飞的摩托。我压根儿也没想到他在那儿干了什么勾当。我不知道他是莉莉和詹姆的保密人，还以为他刚听到神秘人袭击的消息，赶来相救呢。哼！那小子脸色苍白，浑身发抖。你知道我干了什么吗？我还安慰了那个杀人的叛徒。 海格怒吼道。 海格，拜托。 麦格教授说。 声音放低点儿。 我怎么知道他并不是为莉莉和詹姆难过呢？他关心的是神秘人。然后他说，把哈利给我，海格，我是他的教父，我会照顾他。哈！但我有邓布利多的命令，我就对布莱克说，不行，邓布利多说了，哈利要去他的姨妈和姨父家。布莱克跟我争辩，但后来让步了，叫我用他的摩托车送哈利去。我用不着他了，他说。我当时就应该想到这里面有些可疑。那辆摩托车是他心爱的东西，为什么会送给我呢？他为什么用不着了呢？实际上是摩托车太容易被追踪了。邓布利多了解他是波特夫妇的保密人，布莱克知道自己必须连夜逃走，知道还有几个小时魔法部就会通缉他。要是我把哈利交给了他，会怎么样呢？我打赌，他会在大海中央把那孩子从车上扔下去，他好朋友的儿子。当一个巫师投靠了黑势力，就会什么也不顾，什么人也不认。 海格的故事讲完之后，一阵良久的沉默。后来罗斯莫塔女士带着一丝快意说， 可是他没有逃得掉，是不是？魔法部第二天就把他逮住了。 如果是我们就好了。 弗吉苦涩地说。 并不是我们找到他的，是小矮星彼得，波特夫妇的另一个朋友。他一定是悲伤地发了狂，知道布莱克是波特夫妇的保密人，就自己去追布莱克。 小矮星，那个小胖墩男孩，在霍格沃茨总是像跟屁虫一样跟着他们的。 罗斯莫塔女士问道。 把布莱克和波特当英雄一样崇拜。 麦格教授说。 从天赋上讲，他跟他们从来不是一个级别的。我对他经常很严厉，你们可以想象我现在有多么后悔。 听声音，他好像突然得了感冒。 好了，米勒娃。 弗吉温和地说。 小矮星死得很英勇。目击证人当然都是麻瓜。我们后来敲掉了他们的记忆。说小矮星截住了布莱克，哭着叫道，莉莉和詹姆，小天狼星，你怎么下得了手？然后他就拔魔杖。当然，布莱克比他敏捷，把小天狼星炸成了碎片。 麦格教授擤了一下鼻涕，瓮声瓮气地说： 傻孩子，他觉得总是没有什么希望的，应该交给魔法部的。 跟你说，要是我在小矮星之前堵住布莱克，我才不会浪费时间去拔魔杖，我会把他撕成一块一块的。 海格粗声说。 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海格。 弗吉尖刻地说。 要堵住布莱克，只有训练有素的魔法法律执行队的打击手才可能有些胜算。当时我是魔法灾难司的副司长，布莱克把那些人统统杀死之后，我是最先赶到现场的人之一。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，至今有时还会梦到。机芯炸了一个大坑，甚至连下水道都裂开了，尸横遍野，麻瓜们哭天喊地。布莱克站在那儿哈哈大笑，他面前的小矮星只剩下一堆血染的袍子和些许碎片。 弗吉的话音突然中断了，只听见五人擤鼻子的声音。 就是这样，罗斯莫塔。 弗吉声音发闷地说。 布莱克被20名魔法法律执行队的队员带走了。小矮星被颁以梅林爵士团1级勋章。我想，这对他可怜的妈妈也算是一丝安慰吧。布莱克此后就一直关在阿兹卡班。 罗斯莫塔女士发出一声长叹。 他现在真的疯了吗，部长？ 我希望能说是的。 弗吉缓缓说道。 我确实相信他主子的垮台让他精神失常了一段时间。杀害小矮星和那么多麻瓜就是一种狗急跳墙的行为，残忍毫无意义。可是我上次去视察阿兹卡班时碰到了布莱克。你们知道，那儿的大部分囚徒都坐在黑暗中自言自语，没有正常的意识。但我惊讶地发现，布莱克看上去很正常。他相当理智地跟我说话，这令我感到不安。你会觉得他只是闷得慌，问我报纸看完了没有，要多冷静有多冷静，还说他很想做报纸上的填字游戏，这真让我大吃一惊。摄魂怪对他的影响似乎非常小，要知道他还是那里被看守的最严密的要犯之一呢。摄魂怪日夜守在他的门外。 可是您认为他越狱出来想干什么呢？ 罗斯莫塔女士问。 天哪，不会是想去投奔神秘人吧？ 我猜这是布莱克的最终计划。 弗吉含糊其辞地说。 但我们希望在那之前就抓住他。我必须说，神秘人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是一种局面，但如果让他找回最忠心的仆人，他会迅速卷土重来。唉，一想到这里我就不寒而栗。 玻璃碰到木头的轻微叮当声，有人放下了杯子。 你知道康奈利，如果你要跟校长一起吃晚饭，最好现在就返回城堡。 麦格教授说。哈利面前的几双脚依次重新支撑起主人的重量，袍子的下摆飘入他的眼帘。罗斯莫塔女士亮闪闪的高跟鞋消失在吧台后面，三把扫帚的大门再次打开，一阵风雪再次卷入，教师们不见了。 哈利， 哈利！ 罗恩和赫敏的面孔出现在桌子底下，他们都呆呆地望着他，不知说什么好。